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节的浩浩汤汤。咁我哋卒之呢讲下讲下呢，就讲到即係嗰个问题越嚟越嗰个核心啦，係咪？咁头先都讲到呢，就係话人类历史上面呢，大部分人呢其实都系处于一个自足经济，亦都系一个自雇人士。咁但係自从呢个资本主义嘅革命之后呢，其实过去呢二三百年呢，最主要都系其实佢系逐步嘅，佢唔系一下子嘅，係咪？咁但係呢，即係你可以话呢三四百年或者呢二三百年呢，其实就系人类呢大部分呢就开始就都市化啦。同埋呢亦都其實呢個都市化過程呢，喺某一程度上嚟講就係一個無產化嘅過程啊，即係好多人呢好可能係冇諗過呢樣嘢啊，因為好多人就係、我喺農村走去呢個都市碰運氣，咁好多時即係好多電影啊、小說啊、即係文學作品啊都有描述呢啲過程啦，係咪？咁雖然有啲都係用負面啊嘅角度嚟睇，但係即係始終我哋個感覺都係話，嘩真係喎，我即係出到去城市呢，我係有無限嘅機會啊，係咪？嘩，就而且呢就五光十色啊，我又學到好多嘢啊，遇到好多新事物啊，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㗎嘛。咁、當然以前曾經有一套戲係咪徐克嘅，好似係咪叫上海之夜咁啊，即係就係啦，即係講啲人去到大上海係咪咁樣，我唔記得係葉倩文啦、鍾楚紅定邊個。咁其實呢確實呢個呢喺人類過去幾百年呢，呢個事呢就係不斷發生嘅。但係頭先我都講過，其實唔知幾百年嘅。自有人類有呢個城鎮以嚟呢，應該話幾千年都有發生啲。我相信五千年前都有人喺農村入城市，因為五千年前我哋有城市啦嘛，係咪？咁你春秋戰國都有大城市啦，咁啲人都有農村入城市㗎，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呢樣嘢又唔係完全新生事物嚟㗎。但係呢我就會強調嘅話呢，其實第一呢樣嘢係佔少數。即係對相對於農村嘅人口係永遠都係少數。第二呢就係佢有個 fallback position， 就係話嘿佢喺城市撈唔掂。佢咪走返去農村耕田囉，係咪？因為即係以前個宗族嘅制度呢，係咪？跟住其實係好強㗎嘛，係咪？即係只要你就係話，即係你唔好真係俾嗰啲叔父輩或者話即係嗰啲人話咗你排擠你，好少嘅。我哋即係一個即係大家庭大宗族咁樣，我哋返嚟卒之，就算你幾咩都俾你做下嘢，咁樣都有得食嘅，唔會餓死㗎，係咪？因為有農村嘛，就係即係返返嚟鄉下。好啦，咁又講一個即係拆開少少例子啊，其實。即係而家唔係好耐啫，六十幾年前係咪，日本仔打我哋八年抗戰好慘啦。咁其實嗰陣時成日都有人講呀，咪就係話即係你嗰啲城市淪陷嘅時期，即係你唔想受日本仔嘅氣或者受佢迫害啦，係咪，奸淫掳掠咁樣。有好多人都匿返鄉下避難，記唔記得？係咪？我哋而家就算我哋冇親身經歷都好啊，我哋從好多嘅電影啊、電視啊、文學作品啊樣嘢啦，就係睇歷史啊都知道，其實當時好多人就返鄉下避難嘛。咁所以即係話呢，以前呢農村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可以話係一個福地，或者即係福呢，你唔睇下邊個福啦，即係一個土嗰個福又得啦，係咪？即係但個問題係一個緩衝區嚟嘅，即係啲人唔掂呢都可以返去即使佢係好艱苦，但係都不至到餓死，係咪咁樣？但係而家嚟講呢其實真係越嚟越難，即係講得難聽啲啦，拆開啲講呢，如果而家打仗呢其實真係慘呀。我諗城市嘅人呢就會即係死咗乜絕大部分大半，因為而家係冇話返鄉下避難呢樣嘢㗎啦，已經因為農村嚟講呢已經全部開發曬根本呢亦都好多係即係俾人呢、這個即係徵地啦、拆遷啦、發展商起樓啦，啲地呢已經全部係屬於私人㗎啦，即係唔係阿公㗎啦，即係唔係話公家。其實以前嚟講呢，其實嗰個所謂公有制、私有制呢，其實係一種非常之混雜嘅情況嘅。即係我哋睇返以前喺農村嚟講呢，固然係人係有擁有某啲嘅土地、某啲嘅設備啦，但好多嘢都係阿公㗎嘛。嗰、個祠堂係阿公㗎啦，嗰、個井係阿公㗎啦，放牧嗰啲草地係阿公㗎啦，係咪？山上面啲樹都係阿公㗎啦，係咪？即係其實嗰陣時嗰個私有產權呢，其實唔係咁確立嘅。即係大家係某一種程度上呢，我哋叫集體所有制，係一種集體所有制嚟㗎。咁當然其實就係咁，係好事嚟㗎嘛，係咪？即係換話講，如果你話真係一個人間屋燒咗咁樣，啲人就幫佢，哎呀我砌返間屋啦，咁就上山斬啲樹出嚟啦咁樣。我上山斬樹基本上嚟講係唔需要畀錢任何人㗎嘛。雖然如果你個村長嚟講，你都可以同我村長關照聲，係咪？即係講以前啦，咁你一千幾百年前，咁我村長話：哦，係啦，你上村上山斬樹，幫佢砌翻間屋啦，咁樣。因為嗰啲山嘅樹唔係屬於任何人噶嘛。但係喺今時今日呢種情況仲存唔存在啊？係唔存在㗎，因為任何嘢都係有私有產權。當然，其中最大嘅產權都係屬於政府啦，係咪？但係亦都好多越嚟越多咧，係屬於私人㗎啦，即係當然係個人有。 大財團大企業又有，係咪？呢、這個就係所謂私有產權嘅確立，亦都係呢資本主義呢其實佢嗰個確立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咁所以嚟講呢，其實啦，而家嚟講呢，我哋可以呢慢慢進入到呢我哋所講嘅資本主義呢嘅三個主要嘅條件。嗱、資本主義之所以係要確立起嚟呢，一定要滿足三個條件先。一個條件就頭先講嘅，就係、是、私有產權嘅確立。私有產權呢這樣嘢呢亦都引起好多誤解嘅。我好記得大學嘅時期，我有好多好同學呢係無派分子，就係好極左嘅。咁我呢同佢哋呢其實都幾好傾，但係我就即係對佢哋嗰個即係佢哋信嗰套嘢呢就好唔認同嘅。咁我就成日同佢哋拗嘅。咁我好記得同一個嘅同學呢，佢而家其實已經去咗澳洲啦，就係喺澳洲住嘅。我喺澳洲住嗰四年呢都有成日探佢嘅。咁但係當然而家改曬㗎啦已經。但係當年啦，而家講差不多40年前啦，30幾40年前。咁我同佢講，我話你成日話公有制，即係話私有制就係萬惡之源啦。咁我哋一定呢就要即係實施呢個公有制。咁公有制底下即係話冇人能夠有私有嘅財產嘅。咁係咪即係話譬如一個小朋友佢個洋娃娃都唔能夠屬於佢嘅。因為嗰個私有財產嚟㗎嘛。咁你估我同學點講呢？佢話啱啊 ,Eddie。佢話洋娃娃點解要屬於某一個人啊？佢話洋娃娃嚟講應該就係公家嘅。就係輪流嚟玩嘅，或者你擺喺度即係借嚟玩嘅咁樣。嗱咁呢一個呢，嘩，我當然聽到就覺得好極端啦，呢個觀點係咪。咁但係而家事隔幾十年嚟呢，幾十年之後呢，即係我就覺得呢好有趣。第一，呢個同我嘅觀點係錯嘅。第二，其實佢呢個觀點又幾啱喎。嗱點解呢？我慢慢解俾你聽下。點解佢係錯呢？其實馬克思所講嘅呢，所謂公有制或者私有制呢，佢絕對唔係講洋娃娃呢樣嘢。馬克思咁樣對洋娃娃冇興趣，甚至佢對一間屋都冇興趣，係咪？即係一隻豬一頭牛佢都唔係咁大興趣。其實馬克思所講嘅呢，就係社會上面嘅主要嘅生產資料，係咪？即係人類賴以為生嘅經濟生產活動入面所需要嘅資料，當然就包括土地啦，包括所有嘅呢啲咁嘅資源啦，即係譬如水嘅資源啦，係咪？即係木材嘅資源啦，礦物嘅資源啦。咁但係亦都就係話工業化之後，就係我哋講嘅廠房啊，各種嘅機器啊、設備啊咁樣啊、原料咁樣。其實呢啲嘅基本嘅生產資料先至係佢關心嘅。你即係賺到錢買個洋娃娃，或者甚至你自己做個洋娃娃，係咪？即係你搵啲各種材料係屬於你嘅。冇人話呢個洋娃娃係唔能夠屬於你，話一定要攞出嚟，係咪？咁佢攞出嚟俾幾多人玩啫，係咪？你話公有係冇意思㗎喎，因為個問題你喺條村就可能100個人玩，喺香港就700萬人玩，咁呢個世界就70億人玩，咁呢個洋娃娃係咪要輪曬70億人先至返嚟呀？冇意義㗎呢樣嘢，係咪？所以呢個公有制其實馬克思梗係唔係講呢種嘢啦。咁所以我當時我嗰個同學呢，其實佢係即係走火入魔啦，佢係走咗極端。其實馬克思唔係講兩樣嘢，佢講緊嘅叫 means of production， 係咪？係主要嘅生產資料或者生產工具，呢個第一點。咁所以呢，但點解我後嚟我又覺得佢啱呢？咁樣咁我亦都覺得呢，就係話而家睇呢個世界真係越嚟越發覺呢，因為我哋走咗呢個所謂高消費主義、高物質主義呢個方向呢，係咪？嘩，咁咪經濟一定要增長呀，咁樣。咁但係呢，其實呢已經係超越咗我哋地球嘅基本嘅總負荷量那個 total carrying capacity 叫做。咁即係有好多科學家好簡單咁計算過呢，即係話如果而家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生活得好像一個典型嘅美國人咁呢，我哋其實係最少要多5個地球嘅資源先至足夠，即係話要6個地球。咁你梗係冇可能啦，咁即係話呢，呢個係個死症嚟，一定係冧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將來點樣令到大家能夠好安穩繼續喺呢一個星球上面生存嘅話呢，其實我哋好可能呢真係要去發揚一種叫做分享文化 sharing culture， 係咪？雖然其實而家都已經好多人係講呢樣嘢㗎啦， sharing culture 就係話喂點解家家戶戶都要買一部車啫，咁次次嗰個車呢其實可以裝5、6個人嘅，佢就裝1個人，係咪？就入醒又要泊車壓咗個位，點解你唔將即係話係 啊、幾五六個人即係家戶嘅人都一齊，有話我哋叫做 carpool 嘛，係咪 ?pool 就 POOL 啦，係咪，即係但我哋集埋咁解呢，即係本來係一個水池咁解啦 ,pool 係咪，但係個 carpool, 咁我哋 carpool, 咁其實嚟講呢，當然其實喺而家嚟講嗰啲 carpool 呢就都唔係話五户人買一架車嘅，佢哋五户人都買五架車，不過呢佢每次係一個人揸，咁就慳返好多油囉嘛，明唔明啊，泊車又慳返，如果大家係嚟去分返嗰個成本啊，啲有錢啊泊車錢嘅時期。咁嗱呢種咪分享文化囉。 其實同巴士都好似喎。 咪就係囉，公共交通咪就係咁樣樣囉。咁唔淨止添，你話嘩我個個屋企呢都要整個好靚好靚嘅後花園，好似嗱即係北好似宮殿嗰啲後花園咁靚嘅。唉，如果我哋搞好維多利亞公園，搞好九龍公園，搞好摩士公園，大家咪個個都可以去囉，係咪呀？咁其實呢種公共嘅設施咪就係一種分享文化囉。同樣道理，嘩我有好多好多書嘅，我要成屋成幾千一萬本書嘅，咁咪睇，但來都係你自己睇。咁但係點解我哋唔大家夾錢搞好一個公共圖書館，我哋隨時去借書睇，不過睇完就要還返俾圖書館嘅，咁睇完就係㗎啦，係咪，咁甚至而家大家都知道圖書館嚟講呢仲有音樂，仲有電影添㗎，有 CD 啊，有 DVD 啊，遲啲應該有埋呢個藍光碟㗎嘛，係咪，咁呢個咪又係分享文化囉，係咪，咁所以個問題當然而家我哋呢個社會呢，呢個所謂獨佔文化私有產權啦，或者係分享文化呢係並存嘅，但係其實真係我覺得人類未來嗰個方向呢，其實唔到你選擇，因為我哋而家去到個地步，我哋而家逼咗自己埋牆角啦，講真，其實係冇得轉返，其實我哋呢其中一個出路呢就係、是、鼓吹分享文化，係咪，就係、是、呢慢慢去消除呢個獨佔文化，咁呢就會減低呢我哋對呢個星球啊個資源啊自然環境啊生態啊嗰、那個咁樣個負荷，係咪，如果唔係就會崩潰㗎啦。咁我哋差遠啲就講啦，但係呢、這個其實都好啱好切合我哋呢個題目㗎，係咪，因為你資本主義呢其實基本上標榜嘅呢就係獨佔文化嘛，私有嘛，係咪，各樣嘢都私有，咁佢覺得尤其是對呢個所謂私有產權呢，嘩捧到上天，神聖不可侵犯嘅，係咪，好緊要㗎嘛，咁樣樣。咁當然啦，最近嚟講嗰個高爾夫球場就一個例子。嘩原來呢錢其實地就公家嘅，係咪，政府就收，即係等於係唔使錢咁滯，象徵式嘅。但係呢用嘅人都有幾千人，香港就七百萬人，咁多人等住上樓，又係出現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你一講呢，當然呢佢就第一你又唔能夠受富啊咁樣啊，唔係呢個係好大問題啦，我哋遲啲或者臨尾會再講返呢個問題。但我哋講返即係今即係呢個主題先啦，講返呢個主題其實就係睇到啦，就三大條件。一就係私有產權嘅確立。呢樣嘢唔係必然嘅，其實係一個演化過程啊，頭先我都講過啦。咁其實呢關於嗰、那個啊，或者講到第三先講啦，第二呢就係呢一個要一定要有一個所謂完全係以競爭為主嘅一個市場經濟，即係一個競爭性嘅市場，係咪，啊 ,competitive market, 我哋叫做好多嘢係要經呢個市場嘅，你先就能夠獲得嘅。咁呢樣嘢亦都唔係必然㗎喎，好多人以為話佢咁好自然啦，但係唔係嘅。嗱好簡單，我問你大家一個問題啦。喂，香港電力係一個市場啦，咁但係呢電力呢個市場呢係唔係 competitive 呢，都唔係嘅，其實係咪，因為壟斷性㗎嘛。當然佢話呢個叫 natural monopoly, 係咪，自然性嘅壟斷，因為呢你冇可能呢我哋起好多個電網，好多個發電廠，然後任由我哋啲消費者嚟去選擇咁樣。咁但係起碼我哋都有分咗兩個啦。九龍新界就係呢個港燈，唔係就係中電，咁原來香港島就係港燈咁樣，咁但係譬如電信、通訊嚟講呢，以前係差唔多係壟斷咁滯嘅，大東電報局，即係嗰陣時你都未出世咁滯啦 ,Jeffy, 咁但係呢而家好明顯係一個競爭性市場啦，係咪，咁即係其實呢個就符合資本主義嗰個觀念啦。咁其實就好多人咁呢個好事嚟喎，咁係喎，因為你壟斷呢好可能就會即係佢任佢嚟去剝削魚肉啦，咁你經濟競爭先有進步啦，同埋個價格會下降啦，咁當然大家亦都知道其實電信商嚟講，即使而家係叫做好競爭性，唔係一樣啊，千方百計透過幾多嘅方法嚟去剝削你魚肉你，係咪，不過呢個呢就係幾時喺度鬥法㗎啦，即係呢個商家佬啦，講難聽啲啊，同埋消費者就永遠都係對立嘅，咁於是咁呢個又另一個我哋遲啲再講㗎。咁但係 competitive, 但我想講問一個問題啦。嗱譬如你諗下供水其實喺世界上某啲地方呢係真係私營㗎喎，私有化㗎喎。咁但係香港嚟講呢 就唔係啦。香港係水務署㗎嘛，水務署係政府㗎嘛，政府係用納稅人嘅錢㗎嘛，咁就係公囉，咪公家囉，咪大家夾錢納稅，咁於是呢就有個供水系統，咁就有一定嘅水費，咁但呢個就唔係一個所謂商業嘅市場競爭嘅產物啦。咁所以冇嘅嘢係必然㗎喎，係咪呀？咁當然啦，我哋無論我哋嘅基礎教育啊、教育制度啊，或者我哋嘅醫療制度啊，或者我哋嘅房屋啊咁樣，公屋呢樣嘢好明顯就係啦，公屋就唔係一個市場競爭底下嘅，咁所以你話如果按照資本主義嗰個指導原則呢，其實我哋應該取消曬公屋，係咪？咁全部私營囉，咁所以呢，不過而家我未聽過呢個講法啦，即係香港好多人呢就話啊，你咩嘢又話即係妨礙市場經濟啊、自由經濟啊咁樣，咁但我又從來冇聽佢講㗎喎，不如話你而家房屋問題點解政府要孭咁多啫，政府就根本就唔應該孭，係咪？因為呢個呢我哋應該用呢個競爭性嘅市場嚟解決，咁你就全部呢就唔好愛曬公屋啦，咁嗰啲公而家嘅公屋呢就俾曬啲發展商，咁由啲發展商呢加價又得、減價又得、乜嘢都得咁樣，你話得唔得？大家諗下，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呢個所謂市場競爭係所謂王道或者係康莊大道或者係唯一道路呢，呢樣嘢梗係一個大謊話啦，係大騙局啦。我唔係話市場化唔好啊，我只不過即係話呢，其實某一樣嘢市場化好定唔好呢，係每一樣嘢都要具體分析嘅，係咪？係絕對唔能夠一步通書睇到腦，或者即係我有一個叫做意識形態，就叫市場至上論，市場化就一定好咁樣，或者你話市場化就一定唔好，都錯㗎，都錯㗎，係咪呀？係要具體分析㗎嘛，好啦，咁但係呢資本主義嚟講呢，唔使講，佢就一定係市場化㗎啦，因為呢佢唔市場化嘅話呢，佢何來賺錢呢？係咪？佢係要將佢變成一盤生意㗎嘛，所以你估商家佬唔想話啊，不如水務局私營化，係咪？如果佢認為有錢賺，但可能佢計個盤數，計個條數，咦，冇錢賺，你睇下最近成日爆水管，嘩死啦，水管又老化，我又要維修，係咪？咁但如果你唔搞呢又俾人鬧喎，咁樣計一條數個成本唔掂喎，你政府鍾意搞就搞啦，其實佢係完全因為計個條數咋嘛，係咪？咁當然有時呢佢係尷尬，即係想你嚟去私營化，但有時國家呢可能佢為咗佢要覺得呢樣嘢唔應該私營化㗎，咁譬如你公園都可以私營化㗎。不如香港所有公園私營化啊，係咪？ 公園囉。 開用公園就私營化啦，冇錯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呢樣嘢呢係冇一定嘅即係必然嘅規律嘅，係咪？你要逐樣去分析嘅呢樣嘢。但係資本主義嘅即係支柱呢，就係絕大部分啦，其實再講埋添，絕大部分嘅我哋日常生活所需要嘅嘢呢，都必定要訴諸市場。咁樣先至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係咪？好，第三樣嘢就係呢，剛才講過嘅，就係我哋即係話今日講咗好多嘅，就係呢個叫工資勞動嘅存在啦，或者叫做受薪嘅員工啊，或者叫薪酬勞動啊，即係馬克思個講法叫 wage labor 啊， wage 啊，工資啦， wage labor。 咁呢個呢，就是 wage labor 嘅普遍存在呢，工資勞動嘅普遍存在，亦即係直情就係資本主義嘅一個最大嘅前提。所以呢三大嘅支柱，三大條件啊，一就係私有產權嘅確立，咁呢個私有產權主要係講生產資料嘅，第二就係呢個競爭性市場，係佔呢個經濟入面嘅主體，第三呢就係呢個工資勞動，有大量嘅即係唔打工就會餓死嘅員工嘅工人喺度，如果唔係呢，你資本主義就冇可能成立。咁呢三樣嘢呢，其實喺人類嘅歷史嘅演化入面呢，其實唔係自然其然出現嘅，其實係經歷過一個即係好漫長嘅過程，而且入面呢係有一啲刻意嘅政策係推使嘅。咁其中嘅政策呢，就係、是、嗰個所謂受雇勞動嘅出現呢，其實就係一個叫無產化嘅過程。咁呢個無產化嘅過程呢，叫做 proletarianization， 好長呢個名字， proletarian 就無產階級啦，無產者啦， proletarianization 就無產化啦。咁呢個無產化呢，其實最先呢就出現呢，就喺英國大家可能呢，即係如果有讀過些少有關歷史都知道呢，就是、有個所謂叫圈地運動，叫 enclosure movement。 圈地運動呢，其實就係呢，佢最先其實有兩個波嘅圈地運動嘅，一個比較早期啲嘅，即係16世紀嗰陣時嘅，嗰時就係因為呢羊毛紡織業呢就非常之發達，咁所以呢就好多呢，即係啲人呢就即係進行呢個咁樣羊毛嘅生產啦。咁羊毛生產嘅時期，於是佢就要養好多好多個羊。個養好多羊呢，其實唔係要嚟食喎， 其實食就唔需要咁多喎。但係個問題你要我攞佢啲毛然後嚟去製呢、這個即係羊毛嘅紡織品呢，咁要養好多。咁但係因為佢唔夠呢個地，於是佢哋就千方百計呢就嚟圈地啦。咁當時圈地呢有好多呢，其實當時呢亦都係呢、這個有啲人就係、向教會開刀，因為以前呢喺英國嚟講呢，即係教會呢都係佔有好多土地嘅。咁但係佢哋千方百計呢、即係可能又官商勾結咁樣呢，咁就佔咗有啲係教會嘅地。但係更多嘅呢就係我哋叫公地。咁英文有個名叫 Commons 啦、大家有聽過，我以前都提過，譬如公地悲劇嗰個 Tragedy of the Commons、就係 Common 呢個字後面加個 S。Commons 呢其實喺英文入面呢其實就係講好多呢啲咁樣嘅鄉郊嘅地方呢，其實係冇屬於特別任何一個人嘅，或者呢話屬於所有人可以咁講、就係頭先我所講嗰種嘅即係喺農村入面嘅集體所有制，其實都係地下嘅公嘅。咁阿公呢冇所謂嘅、即係你帶啲羊呀、帶啲牛呀、將啲馬嚟去放牧呀、食草呀、咁樣人人都可以帶去嘅。咁呢個就叫工地嘛。咁其實我哋你睇下返去鄉下都好多地方係呢啲工地㗎，係咪？尤其有好多地方我哋叫做曬場呀，大家聽過呀。因為呢其實我哋鄉下好多嘢其實需要曬㗎嘛。曬鹹魚又要曬，曬梅菜又要曬，曬蠔豉又要曬，係咪？你屋企門口有冇咁多地方曬呀？冇㗎嘛。通常所以呢你如果返過下鄉下，你知道呢好多時啲村莊呢都有一大粒空地叫做曬場。咁、當然有時你曬棉胎都要曬啦，係咪？但係好多時佢就係、啲人呢就攞去嗰度，即係好天嘅時期，黃紅猛熱啦，你要做就係曬曬到佢乾咁樣。咁嗰笪地方其實係阿公㗎咋嘛，任何人都攞去曬㗎，當然先到先得啦，當然有時互相遷就啦，你霸王霸曬咁都俾人鬧係咪呀。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其實喺傳統嘅社會入面呢，農村入面呢好多嘢集體所有制嘅。咁但係當呢啲咁樣嘅商家佬呢，佢開始話我哋要搞羊毛紡織業嘅時期啦，我要養好多羊唔夠地啦，佢就千方百計嚟去霸佔。咁佢霸佔咪好多方法嘅，根本就係即係你尤其啦，你知道呢佢哋呢啲人呢就懂得用嗰時開始有咗初型嘅法律啦，用啲法律條文。咁真係嘅最簡單呢就係咩呀，咪就係呢個收買村長啦，係咪啊，譬如你話嗰條村莊嚟講根本就是村長話事嘅，個個都傳統上。咁但係呢你秘密俾好多錢個村長，就係話嗱呢度有張地契，呢張地契呢就證明呢原來嗰個曬場啦，或者嗰個放牧嘅地方呢而家就歸我呢個公司所有啦，名下所有啦，咁你簽個紙就得㗎啦，咁死火啦，係咪？因為以前嚟講呢喺農村嚟講呢嗰個所謂即係產權嘅觀念唔明確㗎嘛，係咪？亦都冇咁多法律嘅條文，更加冇呢啲文件證明㗎嘛，因為呢啲係一代一代傳落嚟㗎嘛，係咪？我使乜有張紙啫咁樣下。咁好多時嚟講呢，喂，如果真係村長呀、或者即係呢啲咁嘅人呢，佢係立壞心腸嘅，為咗即係自己嘅私利嘅話，咁佢同呢啲人勾結嘅，利益輸送嘅，咁佢就喔嗰笪地就於是變咗，突然間呢個個都唔入得去啦，就圈住咗啦。是咪啊，咁於是就俾人就養羊，所以呢個呢就是著名嘅圈地運動，叫做 enclosure movement。亦都呢後嚟呢就有好多，因為呢啲咁嘅圈地呢係令到真係好多農民呢係無以為生㗎。 冇錯。 無以為生嘅時期，於是呢就到最後就流離失所，到最後就流入到城市，就變成一個無產者。咁佢唯一剩返落嚟嘅就係咩呢，就係、自己嘅勞動力。咁佢只能夠出賣自己嘅勞動力為生，咁呢一樣嘢就係叫無產化，呢啲就無產階級嘅起源啦。其實無產階級呢，其實喺人類歷史上面呢係好晚近，好晚近嘅。因為以前嚟講大部分都有產㗎嘛，係咪？即係有基本嘅自己嘅產業，唔係話佢係資本家咁搞，絕對唔係喎。係因為佢都有幾畝秀田，有幾隻秀牛，有間屋，係咪？有個草棚咁諸如此類㗎嘛，咁有口井，咁嗰啲就叫做產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我明白到呢，我有幾年前呢我睇呢個孟子一段說話呢，我睇書呢，我開頭都唔係好明嘅，我都係最近睇下睇書，哎呀係喎，我真係捉錯用神。因為孟子講嗰句說話好出名，佢話無行唔係無行產者而有行心、就是為事為能咁、樣呢佢嘅意思即係話呢行產其實我開頭就以行產，我開頭就以為佢係講緊即係私有制嗰種嘅即係資本家嗰種產業，唔係咁嘅意思。其實佢個行產即係話你作為一個即係老百姓廣大人民大眾一個農民，你其實個個都有些少資產嘅，佢係用以作為一個基本嘅養妻活兒嘅， 係咪嘅資源嚟㗎嘛。嗰啲咪佢個行產囉，即係行即係比較固定嘅，係咪？但係如果你好多人千方百計，無論係呢、這個即係政府也好，即係呢個腐敗嘅政府也好，亦或係啲土豪劣身啊咁樣樣，係咪也好，你咁樣嚟去攞走咗個行產。咁佢而有恆心者，佢呢個恆心呢其實講即係話呢，嗰啲人呢其實嗰個心呢係比較上係呢個穩定，或者係一個係即係守法向善嘅心，就為之恆心。咁為事為能，為事為能嘅即係話呢係只能夠有一啲呢係即係好飽讀詩書而又明道理而有氣節嘅人，就叫士啦，係咪？中國叫士啦，先至能夠做得到。即係話你身無一物，但你仍然好有操守嘅，咁呢啲係少數人㗎嘛。如果你身無一物，你即係話俾人剝削曬，俾人剝奪咗嘅，你仲要叫佢好有操守，呢樣嘢其實對大部分人嚟講是不合理的要求來的嘛，為事為能是嗎？咁所以佢先話，佢後面嗰幾句我唔識背啦，但係佢意思即係話呢，如果你令到廣大嘅老百姓係冇咗行產呢，其實自不然呢佢哋呢就會係被逼就挺而走險，甚至係作奸犯科。咁但係呢佢臨面有一句好有意思嘅，即係我而家我冇稍來背唔到，佢意思即係話，但係呢如果呢從而迎之，佢即係話如果你等人民都挺而走險作奸犯科嘅時期，你先至嚟去捉佢，嚟去審佢，嚟去判佢刑啊，坐監甚至係判死刑嘅話呢，佢話呢乃網民也，網民也呢個說話真係我覺得精彩呀，真係我讀落去好有心感受。佢話咁就即係陷害百姓，即係陷害百姓，係咪？喂，其實但係而家呢樣嘢我哋係每日都睇緊喎，尤其是我哋偉大嘅祖國神州大地呢、這個其實圈地仲發生緊，係咪就係拆遷囉，係咪？其實就係現代圈地運動啦。好，我哋下一節返嚟呢係再深入咁分析， 即係同女人呢即係擇善固執啦，有啲嘢呢就讓下佢冇緊要嘅，因為你可以喺床上十倍風 話係囉。 あなたに対しては100倍返し。 呢個就係跪喺度當刻諗嘅嘢， 即係你諗住我一刻跪喺度，但係下刻你跪返我前面， 係咪？係呀 係呀，佢成世人 喺度。 逢星期二晚九点到十点，男人老狗。 金刚不坏，十月变形，迷你香港新旧交加，21号起全新阵势，时时交战，逍遥逍遥巡烟火。星期一四晚十点逍遥游，星期二晚十点随意门。大把戏，小动作方恨少。星期一晚九点，巧到用时方恨少。星期五晚十一点半，大把戏。新鲜登陆。星期三晚九点，国情揭露。十一点半，娱乐后援会。迷迷香港，新旧交加，金刚不坏，十月变形。 迷迷香港，是有种态度。